便将水收集用来煎药。这是中医上的甘蓝水，又叫清阳水，补助肾气以用，用于治疗太阳病伤寒发汗后心阳虚之症，又可引药入经。上午九点，药商送来一批藏红花，被称为火眼金睛的药材采购中心张天奇说什么也不肯收货。他说， 藏红花呀，最佳采摘的时间是每年的九月初，而且呢要在每天的上午九点以前，花朵上的花丝呢刚露出头就采摘，不宜过早或者是过晚。要求呢三根呢不相连，而且不带黄根，这才是最好的入药藏红花。而这批藏红花显然采摘的时间偏早了，花丝看起来不是鲜艳饱满的，这是达不到所要求的。 中午十二点十八分，黄岩石砂锅里面熬的是人参。《本草经》里面提到人参花开顶，煎为上品。按照祖训，人参势必要在午时单独熬制，只有黄岩石砂锅在午时熬制出来的人参，参顶才是开花的。借助黄岩石的特性，就能把人参的阳气发挥到最大，还能平和人参的燥火之性，服用后不上火。一定要在早上五点到七点按时辰服药，这是根据每个人在不同时辰的气血消长和经络活跃的程度来用药，能使人体更快速地吸收药物，直达病灶。青砖夹墙的夏家胡同内，一面写着一字的布幌子不断地有老幼妇孺三三两两地进进出出，门口挂着的匾额却十分显眼。如今这个地方已高楼林立，中医药研究院坐落于此，全国各地中医将继续肩负中医使命。 最近呢，我看到一组数据显示，目前呢，我国已经有近600万的脑中风患者，那平均每21秒就有一人死于脑中风，而且脑中风的发病人群现在正趋于年轻化，20岁到64岁这个年龄层的中风概率已经提高了25%，那也占到了中风患病人群的1/3的这样的一个数量。那可以说啊，这个脑中风啊，正在随时随地的威胁着我们的身体健康。 你说的没错，现在这个脑中风啊，真的是威胁中老年人的健康和生命，真的是中老年人的一个主要的疾病。这个病它有三个特点。第一个就是发病率特别高。你刚才也说了，现在平均21秒死于脑中风啊。就是得病的人也是特别的多。 没错。 第二个呢就是死亡率比较高。得了这个病啊，咱们说只剩下半条命了。那么在治疗上，中医有一个方子，言外之意就是咱得了这个病了，人的命呢就不能往下延续了，也就是换句话说，就是中风的死亡率致残率特别的高。那很多人得了这个病之后，大多数都是半身不遂，口眼歪斜，生活不能自理。 没错。 所以对于脑中风这个病，中医一直有一个观点，就是预防永远优于治疗。 那说到这个预防哈，怎么样去预防这个脑中风的发生呢？ 你别急啊。因为很多患者呀，他也特别的关心这个问题。怎样的去预防这个脑中风呢？首先咱们得先知道，这个脑中风它在发作之前，它会给你一些提示。

谢我。